曾经是我的影子。我习惯了你当我的影子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我总是习惯回头，要寻找我的你的影子。你当你了我的影子，习惯回头，找不到我的你的影子。有一天，这两个影子决定分手，我们都哭了，可是我们的影子没有带着自己原来的影子回家，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做孤独寂寞。变成你的影子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因我不习惯回头，找不到我的你的影子。有一天，这两个影子决定分手，真正知道什么叫做孤独寂寞。没遗忘，抱着自己的影子入睡，牵不到的手，吻不到的唇，我们再也到达不了的拥抱，才知道可能还是做你的影子比较好，我们再也到达不了的拥抱，才知道可能还是做你的影子比较好。